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264集，高考成绩。每年云城各大中学都有这么紧张的时候，一是高考那几天，二是出高考成绩的那几天。23号，高一高二的学生还没放假，横川一中高三本来在休假的几个班主任一大早就来到了一中教育部楼层，9、10点才出高考成绩，他们也等不及那个时间点来了，稍微淡定一点的就坐在办公室的座位上坐着，稍微浮躁一点的就端着保温杯在办公室乱晃荡着。高阳也来得早，他捧着个茶杯，一张微胖的脸上一直都是笑眯眯的表情，看起来跟以往没有什么两样。毕竟是要出高考成绩，别说老师还有学校里的每一位高三老师紧张期待了，就算是高一高二的学生私下也会猜测今年高考的情况。横川一中的老师还就横川一中的第一名开了赌局，基本上就秦冉、潘明月还有徐瑶光，压徐瑶光的比较多，潘明月的要少一点。至于秦冉，他骚操作太多，尤其是物理这一块，还没有哪位老师看透他的物理成绩。诸位老师在压他的时候还有一点点的犹豫。 高老师，你们班秦冉同学这次到底考得怎么样啊？ 现在才8点半，一众老师都在闲聊，大部分人都在讨论横川跟云城一中的几个尖子生。 听说数学和英语很难，好多学生出考场都哭了。 听到这话，高阳脸上的表情都没变，他捧着杯子依旧是笑眯眯的。 嘿嘿，一般般，正常发挥。 这句话让其他老师有一种想揍他的冲动。一行班主任说着话，只有李爱荣坐在一边抿唇不说话，一直盯着电脑的方向。9点，教务系统更新成绩，会在高考查询系统内刷新，包括排名。今年横川一中的高考生有1000人，这么多人的成绩从系统资料库里调出来再排好名次需要半个小时左右，班主任自然是等不及。几乎所有老师都不约而同地拿起手机去给自己的得意门生打电话。高阳想了想，也拿出手机给秦冉打了一个电话。电话响了2声才被接通。 老班。 秦冉从床上爬起来，清了清嗓子才开口。 你找我干嘛？ 声音压得很低。程俊让他老师寄了药过来，有他跟医学组织那边的药，他的手恢复得很快。1个星期前就拆了石膏，昨天晚上跟陆兆颖、乔生他们打游戏打到凌晨4点，直到乔生上了至尊2星，那两个人才意犹未尽地停下来。高阳一听他略带沙哑的声音，就知道他还没有睡醒，他沉默了一下。 今天出高考成绩，你知道吗？ 今天啊， 秦冉眯了眯眼，又想起来今天23号是出成绩的日子。 哦，我知道了，谢谢老板，我等会儿就查。 高阳想， 你知道了你还不查？ 他不知道说什么，只默默地开口。 行吧，你再睡会儿。 没让他睡好起来查成绩再告诉他，高阳总觉得等秦冉起来，学校里的成绩早就统计出来了。他放下电话就开始往处理数据的小哥那边走。 老高，你们班学生考得怎么样？ 其他人也打完了电话，嘴角都笑着，显然得意门生考得还行。高阳就看着电脑页面摇头， 不知道啊，没问出来。 听着这话，其他人面面相觑，有些摸不准高阳这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没问出来？成绩被人扣住查不到？ 这也是有可能的， 去年云城一中那个宋丽婷的高考成绩就查不到，宋丽婷的班主任急得不行，直到几大高校连番打电话给宋丽婷，才知道成绩被截下来了。高阳沉默了一下，没敢说，秦冉现在还在睡觉，这孩子就是太嚣张了。 我们先看成绩。 他伸手指了指数据小哥的电脑，数据小哥统计到现在，大部分人的成绩都出来了，很长的一个名单。技术小哥直接按照成绩排名刷新了一下，排在前十名的基本上都是一班的学生，掺杂着一两个九班的学生。数据是这样显示的：语文、数学、英语、理综、杠文综、总分、省排名、校排名。此时排在第一位的赫然就是潘明月，141、135、146、277、719、5、1。因为他还有一个加分政策，最后总分是719。这个加分政策是真的可怕，一下子20分的差距。今年卷子难，一般来说719这个成绩按照难度来分，差不多能够够得上省状元的级别了，这才第五，那前面几名得有多可怕呀。全省这么多高校能跻身前十名，潘明月的这个成绩可以说得上是大圆满了。李爱荣看到，终于缓缓地松了一口气。往年横川一中也少见省前十的学生，更别说还是第五。只是眸底还是有一些阴郁，以往全校前十名除了徐瑶光，其他的都是他一班的学生，这一次混进了两个九班的林思然跟向晚舟，第六跟第七。最重要的，秦冉跟徐瑶光的成绩还没有出来，没有人知道秦冉物理能考多少，但进全校前十肯定没问题。 成绩还没查到吗？ 此时学校其他高三的高考成绩已经录入了，只有秦冉跟徐瑶光的还没有。其他老师拿了自己班级的成绩单，大致看了一眼自己的得意门生，其他的成绩也没有来得及研究，也没有离开办公室，而是围在电脑面前等着看秦冉跟徐瑶光的成绩。 还没。 整理数据的小哥最小化掉 Excel， 回到刷成绩的页面，徐瑶光跟秦冉的成绩还是刷新不出来。看到这一幕，其他老师愣了一下，然后看向高阳。 高老师，看来这一次你们班那两个考生考得都不错， 不然怎么到现在成绩还没有刷出来呢？高阳淡定地跟那人笑笑。 可能是系统延迟了。 表面上淡定，但高阳手心里现在也有了一些汗。 看来一时半会儿也出不来了。 一个老师又回到座位上，笑眯眯地说道。 我们坐着等一下吧。 他们心里隐隐约约都感觉到秦冉的物理可能真的不错。一个个都心不在焉地在办公室等着，一班的所有成绩也都出来了，但李爱荣也没有走。他看到了一班排在最后一名的孟欣然，所有成绩都是零分，排名更在省40多万。他抿了抿唇，他不知道用什么心情，而是捏着这张成绩单坐在了办公室的角落，等着秦冉跟徐瑶光的成绩出来。又等了10分钟，数据人员照例刷新了一下网页，刚刚显示无的网页终于显示出了成绩。 出来了，成绩出来了。 数据人员还没有来得及看就连忙开口，其他老师一听连忙站起来围到电脑面前去看，出来的是徐瑶光的成绩。因为是网页不是 Excel， 成绩显示的方式有所不同。语文145，数学146，英语150，理综291， 总分732，省排名2。办公室内静了一下，连没有忍住走过去看的李爱荣都没有反应过来。韩明月跟徐瑶光的成绩一直都是有20分左右的差距，因为加分，韩明月基本上跟徐瑶光的成绩差不多。谁知道高考徐瑶光英语直接满分，这次英语数学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难度，很多人连听力都没有听清，徐瑶光考了个满分。其他老师也是懵逼的看了高阳一眼，喃喃开口： 高老师，省榜眼啊，你们班这次…… 高阳不太意外，因为高考完那天晚上喝酒，徐瑶光就估算了自己的成绩在725到735之间，不过这个名次确实让他震惊。徐瑶光跟潘明月不一样，没有政策加分，实打实的732，数学的146，高阳觉得他自己都不一定能考出来这个分数。被各大高校拦截，高阳一点也不觉得惊讶。 秦冉，还有秦冉！ 围在电脑边的老师们终于反应过来，想起秦善的成绩也被扣着，然后催促数据小哥赶紧去刷秦善的成绩。数据小哥终于反应过来， 哦， 他手忙脚乱的，手有些抖的打开了另外一个页面，刷新了一下。所有人看着电脑的页面，目光一眨不眨。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